感谢神，俾我有机会再一次翻到弟兄姐妹当中。 感谢神，让我再一次在弟兄姐妹当中， 可以同你一齐嘅嚟敬拜神， 可以一直在敬拜神， 我一齐嚟再从神嘅话语里面学习。 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学习。 据我自己嘅了解， 据我的了解， 呢个周末系Wisconsin 有毕业礼嘅一个嘅周末。 这个周末是 Wisconsin 大学的毕业典礼的周末。 我唔知啱唔啱， 我不晓得对不对。 不过我估大家当中可能有啲系应届嘅毕业生。 我猜当中有一些是今年毕业的学生。 亦都刚刚提到有啲弟兄姐妹喺度揾，正系喺度寻找新嘅工作。 也刚刚也提到有弟兄姐妹在寻找新的工作。 呢度一个令人兴奋嘅时刻。 这个是令人兴奋的时刻。 唔单止系我哋喺人生里边完成一个阶段。 不单只是人生完成一个阶段， 达到一个里程碑， 达到一个里程碑， 更加是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处境里面， 也到了一个新的处境里面， 我们要揭开人生新的一页， 揭开人生新的一页。 其实在美国现在有一个流动性这么大的一个社会， 美国是一个流动性很大的社会， 你不一定是你刚读完书毕业， 你不一定是刚念完书毕业， 你都可能会遇到一些或大或小的改变， 你也会遇到一些或大或小的改变， 或者你一个很喜欢新年立志的人， 或者你很有喜欢在新年立志的人， 有些人每一年的年初都会有新的志愿， 很多人在年初也有新的志愿， 可能你现在在想我2006年我的志愿是什么， 可能在想2006年我的志愿是什么， 神要我走的新的方向是哪里， 神要我走的新方向是哪里， 我们怎样向前来再迈进， 我们怎么向前走， 我们无论你是哪一类的人， 无论我们是哪一类的人， 我们都需要更新， 我们都需要更新，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生命里面 每一天来再更新， 每一天在更新。 今天我还盼望从弟兄一起来再看在雅各的人生里面， 我盼望在今天在雅各的人生里面 去看一种的更新， 看一种的更新。 这个不是发生在他刚大学毕业， 这个不是发生在他刚刚大学毕业， 只是说你可以说他刚刚从拉宾那个偷鸦拐骗大学毕业， 可能他是在那个拉班那个骗人的大学毕业， 他刚从那个处境离开出来， 他刚刚在那个处境离开出来， 他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他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他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要有新的开始。 但是神就在他揭开他人生新的一页的时候， 神就在揭开他人生新的一页的时候， 给他一些经历， 给他一些经历， 预备他来到迎接这个新的开始， 预备他来迎接这个新的开始。 盼望我们都同样怀着这样的心情， 盼望我们也带着这个心情，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要怎样带领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去寻求神怎么带领我们新的开始。 我们先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先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至尊至高的神。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至尊至高的神。 但你真是眷顾我们每一个人的神。 你也眷顾我们每一个人的神。 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你的安排，有你的计划。 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你的安排，有你的计划。 你也愿意带领我们去到一个成熟的地步。 你也愿意带领我们到一个成熟的地步。 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 主，我们等候在你面前。 我愿意你对我们讲话。 我们愿意你对我们说话。 我更加愿意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灵来去听到你自己接受你的话语， 我们更加愿意有一个开放的心灵来接受你的话语， 以致我们真的得着你生命的粮，继续走我们前面的路， 以致我们得到 生命的粮，走前面的道路。 就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 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来一起学习，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学习， 一起的同得益处， 一起同得益处。 我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创世纪三十二章，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 创世纪三十二章，我们刚刚念过的经文。 在前一些的经文告诉我们，提醒我们雅各是以色列民的始祖。 前一些那个经文提醒我们，雅各是以色列民的始祖。 虽然一般来讲，我们觉得是亚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族的开始。 虽然我们晓得亚伯拉罕他是以色列民的开始。 但严格来讲，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从雅各的时候才开始。 严格来说，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从雅各那个时候才有。 雅各是以撒和利百加的一对 的仔。 雅各是以撒跟利伯加的。 以撒。对，就以撒。 是以撒跟利伯加的一个儿子。 他和以扫都是一对孖生的兄弟。 他跟以扫是双生兄弟。 而且他在出世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他是不甘心做小的， 而且他刚出生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他不甘心做小的， 因为他在出世的时候他是捉住他哥哥以扫的脚跟的脚跟跟着他一起出来，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手抓着他哥哥以扫的脚出来的， 可能在肚里面想要掹下来让他自己爬出来， 可能想在母胎里面把他抓回来自己先爬出去， 所以他父母一见到这样的时候就给他起个名字叫雅各， 所以他父母看见他这个情形就让他起一个名字叫雅各， 雅各的意思就是捉住， 雅各的意思是抓住， 后来雅各真的捉住机会成人之危， 后来雅各真的抓着机会去成人之危， 趁着以扫饥饿的时候， 他趁着他哥哥以扫饥饿的时候 用一碗红豆沙就买了他长子的名分， 用一碗红豆汤来买去他哥哥长子的地位， 不单是这样，当他爸爸以撒老眼昏花的时候， 不单这样，当他父亲以撒他老眼昏花的时候， 他更加伪装成是他哥哥以扫， 他伪装成为他哥哥以扫， 去呃了他爸爸给长子的那个祝福， 去骗了他父亲给他长子的祝福， 为了这个缘故以扫起意要杀雅各， 为了这个缘故以扫要杀雅各， 所以他妈妈利百加就叫雅各你快点走你要逃命， 所以他母亲利百加叫雅各你要走你要逃命， 就逃到他的舅父拉班那里， 就去了他舅舅拉班那里， 过了20年之后， 过了20年 他在那里又娶太太又生仔女， 他又娶了太太又生了儿女， 也都赚取了很多的财物， 也赚了很多财物， 有神指示他说你要回到你的本地本乡， 神要指示他你要回到你的本地本乡， 所以雅各就起程要回去， 所以雅各要回去了， 但他不敢给拉班知道， 可是他不敢让拉班知道， 他就静静地走， 他静悄悄地走了， 但是拉班追他追到他了， 结果拉班去追他追到他， 但是神在夜里面向拉班显现， 神在晚上向拉班也显现 告诉他你不可以对雅各做什么， 你不可以对雅各做什么， 所以雅各是即拉班你见到雅各就告诉他因为你的神在昨晚告诉我你要小心不可以与雅各说好说歹， 因为神在晚上跟拉班说你的神叫他不可对雅各说好说歹， 所以雅各就按个安然的继续带着他的妻妾儿女和他一切财物继续的去回迦南地的路程， 所以雅各可以安然的带他的妻妾儿女财物去迦南地去， 在这个时候在雅各的心中， 在那个时候在雅各的心中， 他大概想以扫是他最大的敌人， 他想到以扫是他最大的敌人， 就是那个他曾经用计谋得了他长子的名分， 是他用计谋去骗他哥哥长子名分的， 用欺骗夺去他长子的祝福的那个哥哥， 用欺骗去夺去他长子祝福的哥哥， 20年前他的哥哥起意要杀他， 20年前他哥哥要杀他， 现在他要回去可以说去兑现他以前所呃回来的那些的权益， 他可能是回去要兑现他以前骗回来的权益， 那以扫又会怎样去对付他呢， 以扫会怎么对付他呢， 这个是雅各心里面的忧虑， 这个是雅各心里面的忧虑， 雅各他一生用很多的计谋手段一味的去争取， 雅各一生用很多计谋手段一拼命的争取， 他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和挑战， 他克服种种的困难跟挑战， 可以讲是相当的成功， 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 而且他的财富都似乎告诉人他是一个叻仔， 看他的财富也知道他是一个聪明人， 所以他是胜过很多人，所以他有能力去胜过别人， 他比很多人都聪明，他有能力去胜过其他人，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他这个时刻正在想着计怎样的来到去对付，要怎样去应付他哥哥以扫， 所以他也在那个时候在想办法怎么去应付他哥哥以扫， 怎样可以平息他哥哥的怒气， 怎么去平息他哥哥的怒气， 可以消除他的怨恨， 去消除他的怨恨， 所以他先差他的仆人去见雅去打听探听以扫的消息， 所以他先差他的仆人去打听以扫的消息， 以一个很谦恭 的态度去称以扫为主， 以一个谦恭的态度称以扫为主， 去求他的恩典， 去求他的恩典， 但当他的仆人回来告诉他， 可是当他仆人回来告诉他， 佢话你哥哥正字迎住你嚟， 你哥哥迎着你来， 而且带住400人， 而且带了400人。 虽然来意不明， 虽然来意不明， 但系已经足够令到良心有愧嘅雅各， 已经足够令到良心有愧的雅各， 甚惧怕而且愁烦， 非常惧怕而且愁烦。 因为他想以扫一定是要来击杀他， 他想以扫一定来击打他， 所以他马上就是计下怎样可以减少损失， 他马上去算算怎么可以减轻他的损失， 所以他将他所有拥有的人口他的财物就分做两队， 所以他把他自己拥有的人口盖跟财务分成两队， 他希望有就是以扫来攻打一队的话，其他另外一队至少有机会可以幸免 如果以扫攻他其中一队的时候，另外一队有机会幸免， 但是要他失去一半他的家人，失去一半他的财产，也都不是他所愿意受的， 可是要他损失一半的家人，一半的财产，他也是不愿意的， 所以他就好像很多人一样穷则呼天， 他也很多人一样跟很多人一样就在呼天， 所以就向他的祖父向他父亲的神来去祷告， 向他父亲祖父的神来祷告， 是不是很多人都是会在穷途末路的时候， 很多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 就会去求神， 去求神。 有一次有一个的无神论者， 有一次有一位无神论者， 他正是在个森林里面去观察大自然的美景， 他在森林里面观察大自然的美景， 他突然听到后面有些脚步声， 他突然间听到后面有一些脚步声， 他就很奇怪，究竟谁跟他一样这么有诗意在那里 去欣赏大自然呢？ 他就奇怪谁跟他一样有诗意去欣赏这个大自然呢？ 咁佢就好好奇，佢拧转头去睇下。 他好奇地往后一看， 佢一睇， 佢一看， 原来系一大熊， 原来是一只大 熊，大嘅黑熊， 大黑熊。 佢一睇就搏命就走， 他一看见就拼命走。 但佢喺度走嘅时候咧， 他一走的时候咯， 佢发觉后边啲脚步声好似亦都越嚟越快。 他也听到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快， 而且咧好似越嚟越近， 也是越来越近。 咁佢再望一望， 他再往后一看， 嗰只熊离佢只不过系十几二十尺。 呢个熊只距离他十几二十尺。 因为佢回头睇嘅，如果睇唔到路就跌低咗。 因为他回头看的时候，他看不见前路就摔下来。 所以当佢翻转身想爬起身嘅时候， 当他想爬起来的时候， 佢见到只熊已经伏喺佢嘅身上边。 那只熊已经伏在他身上， 举起只熊掌， 举起他的熊掌， 正想要打，要击杀落嚟。 正想要击打他， 他马上就嗌神啊救我！ 他马上就叫神啊救我！ 就喺个时候，一个声音对佢讲， 就那个时候有一个声音对他说： 你有冇搞错啊？ 你有没有弄错啊？ 你向来就攻击我， 你向来都是攻击我， 你一叫人话唔好信呢个虚无嘅神， 要人家不要信这个虚无的神。 而家你有难就嚟求我， 现在你有难就来求我， 你好意思啊？ 你好意思吗？ 佢谂一谂。 他想一想， 都觉得面红。 他也觉得面红， 所以他就谂咁佢就同神讲， 他就跟神说： 我就唔会做基督徒啦， 我就不会做基督徒了。 你可唔可以帮个忙？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叫嗰只熊做基督徒， 叫那只熊做基督徒。 咁神话，声音话：哦，冇问题。 那个声音说：没问题。 咁个人一睇。 那个人一看， 嗰只熊果然将只手放翻落嚟。 那只熊果然把手放下来， 而且两只手合起嚟， 而且两只手合起来， 喺度祈祷， 在祷告。 佢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赐俾我眼前嘅食物， 给我眼前的食物。 雅各比佢好一啲， 雅各比他好一点。 除咗佢系向其他人嘅神祷告之外， 除了他向其他人祷告以外， 系其他人嘅神。 其他人的神祷告以外， 其实他祷告都是挺好的。 其实他的祷告是不错的。 他首先他抓住神的应许。 首先他抓住神的应许。 他说神是你叫我回来的。 他说神是你叫我回来的。 而是你说你要应许要厚待我的。 是你应许要厚待我的。 而且他承认他过去的成就。 而且他承认他过去的成就。 是靠着神的慈爱、信实和恩典才有的。 是靠着神的慈爱、信实和恩典才有的。 他说我自己是一点都不配的。 我自己一点都不配。 或者我们当中都有些人可以好像我一样认同雅各。 或者跟我们当中也有人可以认同雅各。 很多年之前带着两个皮箧。 很多年前带着两个皮箱。 一个奖学金的承诺， 一个奖学金的承诺， 就离开东南亚， 离开东南亚， 只身来到美国闯天下， 一个人来美国闯天下。 而家可以讲妻子、儿子、房子、车子，乜都有啦。 现在就说妻子、儿子、车子、房子都有了。 你有冇谂过你得到呢一啲？ 你有没有想到你得到这些？ 是出于神的恩典， 是出于神的恩典。 是在我还没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为我预备的恩典。 是在我还没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为我预备的恩典。 我们要怎样回应这样的一位的神？ 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一位神？ 怎样去感谢他，去信靠他？ 怎么感谢他，信靠他？ 雅各的祷告最重点的是在11节。 雅各的祷告最重要的那一点在11节。 他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 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 因为我怕他来杀我。 因为我怕他来杀我。 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因为雅各所担忧的仲不是单单是说以扫会杀他。 雅各是他说担忧的不单是以扫要杀他。 而且会杀掉他的妻儿子女。 而且会把他妻儿子女都杀掉。 令到他会遭灭门之祸。 令到他有灭门之祸， 这样他用尽手段所夺回来的名分祝福又有什么益处？ 那他用手段拿来的名分跟祝福有什么用处了？ 我们可以说雅各是一个爱慕神的祝福认识神的应许的人。 我们知道雅各是爱慕神的祝福跟认识神的应许的人， 但是 同时他信不过神。 可是他也同时不相信神。 他一方面向神求助求救， 一方面向神求助求救， 另一方面他仍然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去操纵事情。 另外一方面他也用自己的方法来操纵事情。 在13节到20节就告诉我们， 13到20节告诉我们， 雅各企图用很多的礼物来去解他哥哥的怨。 雅各是用很多的礼物去解他哥哥的怨。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他的计谋是相当不错的。 他的计谋是不错的。 他不单用很多的礼物， 他不单用很多的礼物。 如果你将那几节里面所提到的动物加起上来的话呢？ 如果你把那几节的动物加起来的话， 一共有550只。 一共有550头。 而且他将它分成三群。 而且他把它分成三群。 每一群之间隔一段的距离。 每一群隔一段距离。 中国人的兵法有说， 中国人的兵法有说，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就你去打仗，就你要明明白白打成一鼓，就一鼓作气冲过去。 你打仗的时候，你就要打鼓，然后一鼓作气的冲过去。 如果你打完一次不动的话呢？ 如果你打完一次不动的话， 你再打一次， 你再打一次， 士气已经低一点。 那个士气已经低一些， 再打一次， 再打第三次， 第三次已经乜嘢士气都冇晒， 在第三次什么士气都没有了。 所以雅各估计当以扫嚟冲住佢而嚟嘅时候， 雅各估计当以扫冲过来的时候， 第一批遇到嘅系一批嘅动物， 第一批他遇上的动物， 再向前走， 再往前走， 遇到嘅仍然系畜生， 他遇到也是牲畜， 再前走。 在往前走， 仲未见到雅各， 还没看见雅各。 当他真的见到雅各的时候， 当他看见雅各的时候， 乜嘢嘅怒气都可能已经衰竭。 什么的怒气也可能衰竭。 而且他带住嚟嘅400个人， 而且他带来的400人， 每一个人平均要看顾一有3%的动物。 每个人平均要看顾一有3%的动物， 仲边有心机去杀佢？ 还哪里有心情去杀他？ 但系咁周详嘅安排， 可是那么周详的安排。 并不能够带给雅各真正内心的平安， 可是不能给雅各真正心里的平安。 所以21、22节那里告诉我们， 所以在22节里面说， 虽然礼物已经送了过去， 虽然礼物已经送过去， 可以说他的计划已经在进行， 可以说是他的计划已经在进行。 他本来想着可以在营里可以安息， 他可能想到可能在营地里面可以安歇， 但是到了半夜， 可是到半夜， 他实在不能够安稳下来。 他实在不能够安稳下来。 所以半夜三更他就起身。 所以在夜半他就站起来， 就将他的妻妾儿女他所有一切的东西都带到过了雅各渡口。 所以他把所有的妻妾儿女所有的东西带过去那个雅伯渡口。 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这样做。 圣经里面没很清楚的说为什么他这样做。 但我 可以想象他可能见到这些他眼前亲爱的人， 可能他、看见他眼前亲爱的人， 可能在明天就会遭杀身之祸， 可能明天就遭杀身之祸， 都是因为他自己的恶行， 都是因为自己的恶性 令到他心里面焦虑不安， 令他心里、焦虑不安， 他没办法继续承担， 他没办法承担， 也都可能他需要安静一下， 也可能是他要安静一下， 可以筹算更好的计仔，去怎么去应付以扫， 他要想最好的办法怎么去应付以扫。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神不让他自己去处理， 神不让他自己去处理。 就在24节那里告诉我们， 到24节的时候告诉我们， 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 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出现， 跟雅各摔跤， 跟雅各摔跤。 嗱，呢个讲嘅摔跤， 这里讲的摔跤， 我即系唔系喺电视嚟，我哋睇 WWF World Wrestling Federation 嗰一种嘅摔跤。 啊，不是在我们电视看见 WWF 那一种的摔跤， 因为喺原文嘅嗰个字嘅意思， 在原文呢个字的意思， 就系、佢要佢 get dusty， 即系要佢沾染啲尘土， 就是要他沾染一些尘土。 就讲两个人纠缠喺一齐， 就是说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只希望将对方整低跌落地。 把对方先、弄在地上， 然后压低佢， 然后压住他。 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奥运会，有时候有啲节目叫 Greco-Roman Wrestling， 就比较系似嗰一种。 啊，在奥运会那一种是比较像那种。 所以佢嗰人同雅各两个人前纠缠喺一齐。 所以那个人啊、跟雅各啊纠缠在一起。 整夜嘅希望能够将雅各压低落嚟。 整个晚上都希望把雅各啊、压下来。 都冇成功， 都没有成功。 喺解经家对嗰个人嘅身份有好多唔同嘅意见。 啊，在解经家对那个人的身份有很多不同意见。 喺28节嗰度话俾我哋听，雅各与神与人较力。 啊，在28节里面说雅各与神与人较力。 但喺嗰度嘅人咧，如果你睇特睇原文或者睇英文咧，系讲到众数。 啊，如果你看原文或者英文，你看到那个人是众数。 所以系众数就咁，唔系指喺嗰一晚同雅各摔跤嘅嗰一个人。 就是说不单是在那天晚上跟雅各摔跤那个人。 喺何西亚书嗰度更加话俾我哋听。 在何西亚书那边告诉我们。 喺12章第3-4节。 在12章第3-4节。 佢讲到雅各嘅事，佢讲到佢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 那边说到他啊、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 所以我哋知道嗰好清楚，嗰个唔系一个普通嘅人。 我们知道那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可能系一个天使，可能系神自己。 可能是一个天使，可能是神自己。 一定系从神嗰度嚟嘅。 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 正当雅各用人嘅方法， 正当啊雅各做用人的方法， 靠自己嘅力量去谋算点样嘅去保护自己，保护佢嘅家人。 靠自己的力量去谋算，怎么去保护他自己的家人。 神就差嗰个人嚟打破雅各对佢自我嘅信心。 神就差派那个人来打破雅各对自己的信心， 拆毁佢对自己嘅依靠， 拆毁啊他对自己的依靠。 但雅各系极其嘅顽强嘅抗拒。 可是啊，雅各很啊顽强的去抗拒， 挣扎一直都唔肯降服。 啊，挣扎一直都不愿意降服。 所以到到差唔多天光嘅时候， 所以到天亮的时候， 嗰人仍然胜唔过佢， 呢个人还不能胜过他， 仍然压唔低佢， 仍然压不住他。 最后嗰人用咗超然嘅力量， 最后用超然嘅力量， 佢摸一摸雅各嘅嗰个盘骨， 啊，去摸一摸啊雅各的盘骨， 轻轻嘅一摸， 轻轻的一摸， 佢嘅大腿窝就甩咗臼， 他的大腿窝就瘸啦， 就讲 dislocated。所以雅各再企都企唔住， 所以雅各也不能站。 神藉住咁样嚟到去证明， 神啊，接着来个证明， 神嘅软弱总比人强壮， 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 嗰人亦都觉得佢自己已经赢咗啦， 呢个人也觉得自己赢啦， 所以可以走啦， 可以走啦。 但喺雅各嗰个时候， 可是雅各在那个时候， 佢既然体会到神嘅力量系远远超过佢自己嘅力量， 他既然看到神的力量往往超过他自己的力量， 即系佢拼命嘅捉住嗰个人唔放， 他拼命地抓住那个人不放。 我哋可以讲喺第一回合嘅摔跤系嗰个人主动以嚟同雅各摔跤。 我们看到第一个回合啊，要摔跤是那个人主动要向雅各摔跤， 最后用超然的力量得胜， 最后用 悄然的力量得胜。 在第二个回合，雅各是主动的要拉着那人不肯放， 在第二回合雅各主动拉着那个人不放， 纵然他腿上的伤令他站都站不稳， 纵然他腿上的伤让他站不住， 就算爬在地上他都死都不肯放手， 纵然是要爬在地上他也不要放手， 非要那人祝福他不可， 非要那个人祝福他不可。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你和我是不是曾经都被带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你跟我有没有曾经也被带到那个地步？ 这样的看重神的祝福， 这样子 看重神的祝福， 捉住神， 抓住神， 完全的依靠他， 完全的依靠他。 在27-29节记载那个人给雅各的祝福 在27-29节记载那个人对雅各的祝福。 首先他引导雅各去面对，去认识他自己的本性， 他首先引导雅各去认识他自己的本性， 他问雅各你叫什么名， 他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可以相信不是他不知道那个是雅各 相信不是那个人不晓得那个人是雅各 他不是突然间就是中香讲了个错荡荡到雅各面前又突然间跟他在打架， 他不是他不是乱跑然后碰见雅各然后跟他摔跤， 他是刻意的去到雅各那里， 他是刻意的去到雅各那边， 他很清楚知道他是雅各， 很清楚的知道他是雅各。 如果你仔细回去看圣经里面， 如果你只是回去看圣经， 每一次当神问人问题的时候， 每一次神问人问题的时候， 不是因为神不知道， 不晓得，不是神不晓得， 神是无所不知的神， 神是无所不知的神。 当他在伊甸园问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 当他在伊甸园问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 不是他不知道亚当和夏娃躲在哪棵树后面， 不是他不知道亚当跟夏娃躲在哪一棵树的后面， 而是他要亚当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 可是他是想亚当知道他自己堕落在哪一个地步。 同样的，在这里当他问雅各你叫什么名的时候， 同样在这里他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 不是他不知道那个是雅各， 不是他不晓得他是雅各， 而是他让雅各去体会到他自己的名字， 他的生活是不是好像他的名字一样， 是要雅各体会到他的生活是不是跟他的名字一样， 是要他抓住他去找住， 是要去抓住， 去靠人的方法去争取， 靠人的方法去争取。 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讲他究竟怎样祝福雅各， 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说他怎么去祝福雅各， 他只是注重说他给雅各一个新的名字， 只是注重说给雅各一个新的名字， 他叫他改名，不要再叫做雅各， 叫他改名字，不要再叫雅各， 就说他要变成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 是他要变成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 他叫做以色列， 他要叫以色列， 以色列个字的意思就是神征战， 以色列的字是就是神征战， 就说神会为你征战， 是神为你征战， 表示从今以后， 是从今以后， 雅各你不再是靠你自己， 雅各你不再靠自己， 你是靠神会为你征战， 你是靠神为你征战。 让我们想一想， 或者我们想一想， 究竟在这场摔跤里面， 究竟在这场摔跤里面， 哪一个赢， 谁赢， 是雅各赢还是神赢， 是雅各赢还是神赢。 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 究竟哪个的目的达到了， 究竟谁的目的达到， 在中文圣经那个翻译有一点点会令人误解， 在中文的圣经里面翻译有一点令人误解， 在28节那里他讲到雅各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 他那边说雅各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 胜， 那就好像是雅各是赢了， 好像雅各赢了， 其实那个原文的意思， 可是那个原文的意思 就是雅各没有输到， 雅各没有输， He prevailed He prevailed， 所以在那次摔跤里面， 所以在那次摔跤里面 雅各没有输到， 雅各没有输， 但是究竟谁赢， 究竟谁赢呢， 我相信是神赢， 我相信是神赢了， 因为神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神的目的是什么， 神的目的就是让雅各知道他自己的软弱，他自己的不足， 因为神的目的是要雅各知道他自己的软弱不足， 同时他知道神的大能， 同时他也知道神的大能， 以致他真的捉住神不放， 你知道他抓住神不放， 唯一能够使雅各赢得过他 嘅能够赢嘅，就系佢唔再靠自己，而系靠神为佢征战。 唯一领导雅各可以赢嘅，就是他以后不靠自己，去靠神为他征战。 亦都唯有咁样样，佢先至系得到真正从神嚟嘅祝福。 唯有这样，他才可以得到真正从神而来的祝福。 雅各佢唔单止佢自己得咗一个新嘅名字， 雅各不单他自己得到一个新的名字， 佢亦都为嗰个地方起咗一个名。 他也为了呢个地方起了一个名， 叫比鲁伊纳， 叫比鲁伊纳， 作为一个嘅纪念， 作为一个纪念。 就显示佢喺个对佢对嗰个经历嘅理解同埋体会， 就显示他对那个经历的理解跟体会。 对雅各嚟讲， 对雅各来说， 佢遇见到神， 他遇见神， 而且透过咁样嘅接触， 而且透过呢个接触， 佢嘅生命得到保存， 他的生命得到保存。 喺旧约嘅人嘅理念里边， 在旧约嘅人的理念里面， 冇人可以亲眼见神而唔被灭亡嘅， 没有人可以亲眼看见神不被灭亡的。 但是神明明的保守了雅各， 神明明的保守雅各， 他深知靠着神的保守，他可以从以扫的手里面得到拯救。 他知道他靠着神，他可以从以扫那边得到拯救。 在三十一节描绘出一幅很漂亮的图画， 在三十一节、描绘出一个 很漂亮的图画。 翌日初升， 翌日初升 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 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 就象征雅各他人生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象征雅各他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 虽然他的肉体他天然的能力已经被破碎， 虽然他的肉体他天然的能力被破碎， 他走路都是夹下夹下地向前行， 他走路也不方便了， 但是靠着神的力量他可以继续地向前行， 可是靠着神的力量他可以往前走。 神引导他对自己有新的认识， 神引导他对自己有新的认识， 也都让他看到他最大的敌人不是以扫， 也让他看到最大的敌人不是以扫， 乃是他自己， 乃是他自己。 在雅各渡口的经历， 在雅各渡口的经历， 发生在雅各生命里面极重要的一个时刻， 发生在雅各生命中极重要的时刻。 在人看来他是面对一个危机， 在人看来是一个危机， 他可能会遭到灭门之祸， 他可能遭到灭门之祸， 但在神看来， 在神看来， 他是要回到迦南地， 他要回到迦南地， 他要承受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的应许， 他要承受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的应许。 神在你我的身上都有美好的旨意要成就， 神在你我身上都有美好的旨意要成就， 但在我们经历到神这些祝福， 可是在我们经历神的祝福， 在这个之前，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对作工， 是在这个以前，神要在我们生命来作工， 可能包括会拎走一些的东 西，可能包括要拿去一些东西。 我们是不是真的看到神是这么宝贵， 我们是不是真的看到神是那么宝贵， 我们甘愿被神触摸我们的生命， 我们甘愿让神触摸我们的生命， 破碎我的自我， 破碎我们的自我， 学习怎样去抓住神， 学习怎么去抓住神， 怎样去完全去依靠神， 怎么去完全的依靠神。 Corrie Ten Boom， Corrie Ten Boom，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识这个的女的基督徒， 不晓得有多少人认识这个女的基督徒 如果你比较旧，比较甚至比较老，可能你看过一个拍过一部电影叫 Hiding Place 如果你是比较老的基督徒，你可能看见一个电影叫 Hiding Place， 它是讲到在那个内容是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 内容是讲到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 在荷兰的地方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在荷兰的地方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他们收藏一些犹太人避免被纳粹党捉了去 他们把一些犹太人藏起来，免得纳粹把他抓去 Corrie Ten Boom 就是那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女 Corrie Ten Boom 就是那个家庭里面那个女， 后来因为被人揭发了，他们全家被捉了集中营， 后来他被人家揭发，他们全家被拉到那个集中营。 他父母死在集中营，他爸爸死在集中营，他姐姐死在集中营。 他父亲死在集中营，他姐姐也死在集中营。 神很奇妙的拯救了他。 神很奇妙的拯救他。 所以他出来之后继续去为神作见证。 所以他出来还是为神作见证。 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曾经这样说。 我先用英文讲，然后尝试将它翻译成中文。 先用英语讲，然后才翻译成中文。 佢 never be afraid to trust an unknown future to a known God。佢唔好惧怕将不可知嘅未来交托俾一个可知你所认识嘅神。 他说不要惧怕把不可知的未来交给一个你可知的神。 冇错，喺佢未来系有好多嘅未知数。 啊，没错，在他的未来有很多的未知之数。 喺我哋所面对嘅新嘅一页，唔知道会系点样样。 在我们前面新的一页，我们不晓得是什么。 但我哋可唔可以交托俾一个我哋认识嘅神？ 我们可不可以交托给一个我们认识的神？ 我哋对神嘅依靠系基于我哋对神嘅认识。 我们对神的倚靠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 同我哋同神嘅关系， 跟我们对神的关系。 有一次有一个人去行山， 有一次一个人爬山， 咁佢喺度睇住一张景色嘅时候， 他在欣赏那个风景的时候， 行差踏错， 他走错了， 一步踏错咗就跌咗落个山崖嗰度， 他错了就跌在山崖上面， 喺佢跌落去就佢快啲尝试去捉住一啲嘅嘢。 他在往下跌的时候，他尝试去抓一些东西。 真系俾佢捉咗一棵树， 让他抓到一棵树， 吊住喺嗰度， 他就吊在上面， 上唔到落唔到， 不能上也不能下， 因为下边望一望落去就百几尺， 因为往下看是一百多尺， 但系冇办法向上爬。 可是又没有能力往上爬， 咁我就喺度叫救命啊救命啊！ 他就叫救命救命！ 有冇人喺上边啊？ 有冇人在上面？ 叫咗一阵， 他叫了一会。 突然话有一个声音同佢讲， 终于有一个声音对他说： 哦，你听唔听我讲嘢啊？ 你听不听到我讲话？ 我听到，我听到，你喺边度啊？ 他说我听到你在哪里。 嗰个人话俾你听，我可以见到你。 那个人说我看见你。 咁但系呢个跌咗落去嘅人叫 Jack， 佢话我睇唔到你喺边度啊，你系边个啊？ 跌下去那个人叫 Jack， 他说我看不见你，你是谁啊？ 咁佢话我系神。 他说我是神。 你是神？ 他说你是神。 哦，神啊，你快啲救我上去啦！ 你神，你快一点把我救上去。 你救我上，我一定唔再犯罪。 你救我上去，我一定不再犯罪。 我一定会信耶稣。 我一定信耶稣。 我一定会好好的侍奉你。 我一定好好的侍奉你。 我先话你唔好讲咁多先。 那个圣经说你不要讲那么多。 等我救咗你上嚟再讲。 让我救你上来才说。 你而家要好好听我教你点样做。 你要好好的听我教你怎么做。 咁啊 ，Jack 话：你讲乜我都跟你讲噶啦，我都会跟住做。 Jack 说：你讲什么，我也会跟着做。 你快啲话俾我听，我要点样上翻嚟？ 你快跟我说，我怎么可以上去？ 咁个声音话： 那个声音说： 你而家放手。 现在你放手， 唔好再捉住嗰棵树。 就不要再抓住那棵树。 然后我就会接住你，把你翻上嚟。 然后我就把你接住带你上去。 跟住好长一段嘅静默嘅时间。 跟着静默了一段 长的时间。 终于 Jack 话， 终于 Jack 说， 救命啊救命啊，上面有冇其他人喺度啊？ 救命啊救命啊，上面还没有其他人呢。 我哋对神嘅依靠系咪咁样？ 我们对神的依靠是不是这样？ 神呼召佢嘅子民， 神呼召他的子民。 喺以赛亚书里边，佢特别直接先知以赛亚对佢哋讲， 在以赛亚书，他接着先知以赛亚说。 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先知以赛亚对当世代的人落了一个判语， 先知以赛亚对当代人做了一个判语， 他说你们景致不肯， 你们景致不肯， 神叫他们归回安息， 神教他们归回安息。 神话俾佢哋听，你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神跟他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但系佢哋唔愿意去依靠神，愿意靠自己。 可是他们愿意不愿意依靠神，要依靠自己。 佢哋愿意去靠埃及，去靠亚述。 他们要去靠埃及，靠亚述。 我哋又点样样？ 我们怎么样？ 当我哋面对挑战，落喺苦难中嘅时候。 当我们面对挑战，落在苦难中的时候。 我哋有冇归回神嘅怀抱？ 我们有没有归回神的怀抱？ 安息于神喺你喺我生命里边嘅安排。 安息在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安排。 以致我哋可以得偿到被拯救。 你知道我们可以尝到被拯救。 假如我哋侍奉觉得好攰。 假如我们侍奉觉得很累。 感觉到冇力再向前行。 觉得没力再往前走。 我哋系咪应该放低我哋自己嘅靠自己嘅方法？ 我们是不是要放下靠自己的方法？ 安稳嘅等候喺神嘅面前。 安稳的等候在神面前。 等候神为你为我。 等候神为你为我。 为教会揭开崭新嘅灿烂嘅一面。 为神为教会展开灿新的一面。 我现在才在第六祈祷。 我们先一起祷告。 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你爱我哋嘅神。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 你嘅大爱喺你嘅爱子耶稣基督嚟到地上为我哋死，就已经向我哋显明。 你大爱在你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已经显明了。 主，求你教导我哋更深体会你嘅爱系何等嘅真实。 主，求你教导我们更深的去体会你对我们的爱， 以致我哋能够更有信心嘅嚟到完全嘅依靠你， 以致我们更有信心的来依靠你， 知道你系嗰个全知嘅神。 晓得你是那个全知的神， 你知道我哋嘅难处， 你晓得我们的难处， 你都知道我哋嘅未来， 你也知道我们的未来， 但你已经有最好嘅安排， 你也有最好的安排， 我哋愿意走喺你嘅道路当中， 我们愿意走在你的道路上， 主，求你真系教导我哋点样嘅全心依靠你， 求你教导我们怎么全心的依靠你， 放低我哋自己， 放下我们自己， 愿意被你破碎， 愿意被你破碎， 愿意被你又重建起来。 被你重建起来， 有一个新的一个人生， 有一个新的人生， 又在人生里面有揭开新的一页， 在人生里面也有新的一页， 不是再靠我们自己， 不再靠我们自己， 但是靠着你自己你的力量来向前走， 乃是靠你的力量往前走。 我特别将到麦城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 特别把麦城的教会放在你手里， 这个是你所爱的教会， 这个是你所爱的教会， 这一班是你所爱的儿女， 那群是你所爱的儿女， 求你真的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走在你的心意里面， 求你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走到你的心意里面， 以致我真的看到你自己的祝福，你的赐福恩典临到这个教会， 以致我们看到你的祝福赐福在这个教会， 也都让这个教会成为你自己恩典的出口， 也把这个教会成为你恩典的出口， 叫在麦城更多的华人， 在麦城很多的华人 能够听到福音， 听到福音， 能够去归回安息， 能够归回安息， 能够去得到拯救， 得到拯救， 我求你去带领我哋， 我求你带领我们， 我咁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我们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谢谢郑弟兄释放神的话语， 多谢郑弟兄释放神的话语， 勉励我们弟兄姊妹， 勉励我们弟兄姊妹。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 奉献是基督徒应尽。